北京时间12点整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，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徐贵妇向御谦禀报，定海丢了，三总兵战死，数千将士全牺牲了。御谦让徐贵妇详细地说了舟山之战的过程。 徐贵妇尽其所知，向御谦讲述了舟山之战。寿春镇总兵王锡鹏和楚州镇总兵郑国红接到撤军令后，本想率军返回大陆，但英国兵船横亘在水道之上，他们无法撤回，于是决定协同葛云飞共御舟山。英军率先占领大武魁道，架炮轰击清军阵地，但舟山一连下了几天的雨，清军在雨水和泥泞中与英军苦战多日，寝食难安，筋疲力尽。昨天上午，英军的13条大小兵船和3条火轮船相继驶入道头湾，葛云飞督率便兵开炮轰击，但英军舰炮十分猛烈，开花炮子杀伤力极大，致使清军躲不胜躲，防不胜防。在舰炮的掩护下，英军兵分两路，一路攻入竹山门，一路攻入东港堡。清军冒死拼杀，前队阵亡，后队继进，杀退敌军多次，可无奈敌兵越杀越多，清军把台枪打到红透滚烫的地步，无法继续装药射击。竹山门和小峰岭一带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。王锡鹏的一条腿被一炮炸断，因为流血过多战死疆场。郑国红在竹山门打到只剩一兵一卒，他不幸重炮牺牲。葛云飞身受枪伤10余处，左脸被敌人的炮弹皮削去，在镇远炮城阵亡了。御谦倒吸一口凉气，5600雄兵竟然挡不住你已，你已有10000多人呢，他们的枪炮火弹喷筒火箭威力极大，咱们见都没见过。10000多是徐贵妇的推测，他并不知晓英军总计只有5000。于谦问道，三宗兵的遗体现在何处？在渔船上，昨天夜晚 舟山一民徐宝等四人潜入阵地，冒死找到了葛纵荣、王纵荣和郑纵荣的遗体，用渔船运了回来。 几条渔船停在码头内，搭载了几十个难民。葛云飞、王锡鹏和郑国红的遗体被难民抬下船，放在担架上，蒙着白被单。人们见玉谦等人走过来，让出一条人胡同。玉谦一直走到担架旁，徐贵甫俯下身子揭开被单，只见葛云飞的脸血肉模糊，左眼半睁，五官都错了位，身上有多处弹伤，战袍上的血迹和泥土凝结在一起。若不是战袍上缀有二品绣尸补子，玉谦简直认不出来了。王锡鹏的一条腿被炸断，面孔被炮火熏得黝黑，残缺的身子像一段烧焦了的木桩，惨不忍睹。郑国红被敌炮击中腰部，身上全都是火烧的疤痕，他眼睛深陷进去，鼻子和嘴巴撤向一边。玉谦是个心硬如铁之人，此时也不由得鼻子一酸，差一点失声痛哭。他原以为葛云飞胆小软弱，但他不愧是大清的总兵官，率领数千将士血战到底，以身殉国，他死得壮烈。此时此刻，玉谦只能诚心诚意向殉难者致哀。他朝前迈了一步，向三位总兵的遗体深深地鞠了三躬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滚滚江水裹挟着浮土烂泥，不舍昼夜地流入东海。大家将入海口外的百里海面像泥场似的浑浊。天气虽然晴朗，渔船和商船却不敢出海。他们拥挤在一里多宽的河道上，一万多舟山难民蹲在船上或聚在岸旁，愁眉苦脸地等待着赈济。镇海县的差役们在沿江两岸支起十个粥棚，每天早晚两次发放稀粥。现在是发粥的时候，每个粥棚前都排了几百人的长队。余步云的提督行辕设在东岳宫，他坐在右偏殿内，拿着玉谦的奏折抄剑生闷气。玉谦告了他的黑状之后，他对玉谦有了提防之心。舟山失守，他担心玉谦在背后再次下绊子，买通了钦差大臣行辕的虚力，弄到了玉谦的奏折抄件。他发现玉谦不仅对舟山之战大加粉饰，还把战败之责推到了他的身上。又闻该逆因此次侵犯定海，我兵连日击沉其火轮船一只，大兵船三只，山板船多只，又在陆路绞杀你一千数百名，为年余未有之恶战。假设浙江提标等营官兵尽能如寿春、楚州两标官兵之奋不顾身，前队阵亡，后队既进，那么只需再相持一二十，不独不难致其死命，且可使该逆之所敬畏不敢再使嚣张。乃提标等营官兵性本柔懦，技艺又不如寿春等标之纯熟，一临大敌即仓皇失措，事败垂成，逆眼复斥，将奴才年余以来心血付诸东流。寿春镇标和楚州镇标是玉谦调来的外省客军，浙江提标那是余步云的直辖营兵啊。如此这般描述显然是要嫁祸余步云， 贬低他治军无方。至于击沉火轮船一只、大兵船三只和绞杀你一千数百名，则是莫须有的夸饰。朝廷规定，提督的奏折必须经总督或巡抚批阅转奏，故而只要御签在浙江，胜负成败全由他一支铁笔对皇上，余步云竟然是有口难辩。最让余步云生气的是，御签没有真刀真枪的打过仗，却做到指挥夸夸其谈，讲的全是捐款耿介、气吞山河的大话和废话。余步云经历过寒冬列阵、终夜熬病，那是在枪林弹雨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，深知打仗是刀口舔血的营生，容不得丝毫侥幸。他与玉谦本来可以成为患难与共、玉汝于成的文武大员，可却闹到无法共事的田地了。玉谦命令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分守金鸡山，江宁协副将封申泰分守镇海县城，浙江提标分守东岳宫和昭宝山。谢朝恩和封申泰是御谦调来的客军将领，这种安排的意图十分明显，就是要架空余步云，让他的将令不出昭宝山和东岳宫。御谦甚至私下里告诉外省将领，余步云是浙江提督，只能指挥浙江营兵，无权指挥外省客军。有了这么一道密令，军官们都明白御谦和余步云势不两立了。一个是权势熏天的钦差大臣、两江总督，一个是战功赫赫的太子太保、浙江提督。虽然武官受文官辖制，余步云居于下风，但稍有头脑的人就能看出来，余步云可不是唾面自干的人物。谁要是不知深浅，贸然介入一场没有是非的龙虎斗，说偏话、拉偏手、打偏架，那么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招来杀身之祸。金宝山和昭宝山的瞭望台上突然响起锣号声，烽火台上的哨兵听到号声，立即点燃沾了油脂的松枝，松枝噼啪作响，棕黑色的狼烟腾空而起，这是战争的烟号，方圆十余里全能看到。金鸡山、昭宝山、东岳宫和镇海县的便兵们立即拿起刀枪朝战位跑去。大家江的江面倏的一下动荡起来，愚公愚婆们像听见鬼嚎神笑似的恍然心惊，桨声、橹声、呼声、喊声连天的响，大小渔船和商船乱哄哄、嘈嘈杂杂、磕磕碰碰、拥拥搡搡地在江上涌动。从舟山逃来的难民见证过战争，谁也不愿死于炮火之下，领舟的队伍立即大乱，混吃混喝的游民乞丐跟疯子似的过来抢食米粥，挤塌了两个粥棚，踢倒了四五口大锅，差役们抄起棍子又打又骂，可依然弹压不住。鳏寡老弱们争不过油痞无赖，只好哭天喊地、呼儿唤女，万般无奈地退缩到一旁。余步云听到警号之后，立即抓起佩刀，学着脚出了偏殿，登上东岳宫旁的瞭望台，他手搭眼罩望着海面。天晴日朗，海上的能见度极高，十条英国兵船和火轮船连墙而来，后面跟着一串的运输船，运输船上都满载着红衣士兵。驻守东岳宫的清军已经进入战位，军官们把口令喊得山响，兵丁们如蚁如风，井然不乱，炮兵们搬运炮子儿，枪兵们把火药和弹丸装入枪膛，工兵们准备弓矢箭弩，藤牌兵和长矛兵列队待命。玉谦听到警号之后，登上了镇海县的北城门，手搭凉棚遥望海面。英军曾多次派火轮船和武装测量船在大家江口侦察，那些形态怪异的遗船让玉谦大开眼界。今天他头一次看见英军的大型战列舰， 威里士离号和博兰汉号都是排水量1700多吨的庞然大物。每条船有三层甲板，74位侧舷炮，配备了5-600疑兵，俨然是大型的海上炮台。相比之下，清军的战船就像豌豆尖儿一样，微不足道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英国兵船在距离招宝山和镇海城1里远处下了锚，侧舷炮窗里探出了黑洞洞的炮口，甲板上船中叮咚，号鼓声嘹亮，风帆起落，旗帜变换，一看就是训练有素的海上劲旅。巴家和郭富攻克舟山之后，只休整了几天，就风笛一转，借助风向和海潮扑向了镇海，只留下2条兵船和400多步兵戍守定海县城和道头码头。英军兵分三路，复仇神号、巡洋号和武装测量船本廷克号作为第一分舰队，轰击小家江口的守军，掩护左路步兵和炮兵在立山和小家江南岸登陆，从东南两面攻击金鸡山。地狱火河号、皇后号和巡洋号组成第二分舰队，封堵大家江口，从正面轰击金鸡山和东岳宫，掩护中路步兵和炮兵在大家江南岸登陆。威里士离号、勃兰汉号、勃朗底号和摩底士底号组成第三分舰队，绕到北面轰击招宝山和镇海县城，掩护海军陆战队和工兵在招宝山路登陆。海面上响起了滚雷似的炮声，一串串炮弹拖着黑烟和尖利的啸音飞向镇海城。叠墙上立即石裂砖崩，血肉横飞，北城门楼被接连打中几十炮，横梁木船碎砖烂瓦腾空而起，劈头盖脸的落下，一根船柱正好砸在玉谦的脚下，他打了一个趔趄，将船子踢开，吼了一声开炮。北城墙上有20多位火炮，炮便们迅速点燃火鸟，一颗颗炮子相继射向敌舰。但清军火炮的射程短呢，所有炮子都落在英舰的前面，溅起一大片毫无用处的浪柱。英舰打出一排侧舷炮后，番兵们立即拉动帆索，使船身旋转180度，用另一侧的舷炮接着轰击。一排施拉普纳子母弹射出炮口，在空中爆炸，落地开花。镇海守军听说过英军的开花弹十分了得，可却从来没有领教过，更不知道如何躲闪，立即被炸得头破血流。玉谦盲信英军腿脚僵直，不善于陆战，并把错误的信念灌输给当地兵民，以至于大敌临门之时，镇海居民不仅没有疏散，还派出大批义勇登城助战。但血肉之躯怎挡得住英夷的开花弹呢？守城兵民死伤枕藉。英舰开始发射火箭，一串串火箭凌空而起，拖着贼亮的火尾巴飞入镇海城中。居民店铺、栅墙、柴堆相继都着了火，引燃了周遭的树木。火借风势封住火位，越烧越旺，不到半个时辰，镇海城俨然成了一座大火炉。兵民们在烟熏火燎和乒乓作响的炮声中咳嗽、嘶叫、呐喊、抓狂、奔跑。玉谦这个时候才看清了战争凶险万状，深邃无敌。远不是在书斋里阅读《孙子兵法》那样轻松愉快、赏心悦目啊。但他毕竟是定北将军班第的后代，不是临危退缩的胆小鬼。 他操起木锤，把鼓擂得震山响，激励变兵开炮抵抗。在玉谦击鼓抗敌的时候，复仇神号把500多步兵和4位野战炮送到骊山脚下，另有1000余步兵和炮兵在小夹江口抢滩登陆。一队英军沿着小夹江向东挺进，直插金鸡山背后，另一队英军直接攻击骊山。狼山镇总兵谢朝恩坐镇金鸡山，驻守骊山的清军开枪开炮，但立即遭到复仇神号的回击和压制，他的旋转炮又准又狠，很快就将清军击溃了。金鸡山的所有大炮都朝向江面和海面，当他们发现英军从背面和侧面抄击过来时，来不及挪动又大又重的火炮，只好用台枪和弩弓阻击。这些老式武器与碎发枪和野战炮无法相比，狼山镇标很快就乱了阵脚，溃不成军。英军以微小的代价攻占了金鸡山，近千清军像被猎狗驱赶的绵羊一样压挤到大夹江畔狭长的地带上。英军居高临下开枪开炮，清军一败涂地，末路狂奔。会浮水的跳入江中向对岸逃生，不会浮水的躲无处躲藏无处藏，只好趴在地上举手投降。东岳宫和金鸡山仅一江之隔，余步云眼睁睁地看着英军把狼山镇标打得鱼溃鸟散，数百清军像野鸡野鸭野猪野狗似的疯跑，他仿佛听见了待宰禽兽发出的落魄惨叫，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敌人的炮弹和火箭凌空乱舞，一直打到东岳宫。东岳宫的大殿和厢房是土木建筑，经不起火箭和敌炮的摧残。中央大殿率先着火，火势迅速燃烧，浓浓的黑烟直冲云霄。余步云感到无法坚守，硬打下去只会全军覆没，必须尽快撤离战场，保存有生力量。但他没有实权，必须请示玉谦。他回首眺望着镇海县城，犹豫片刻，决定亲自劝说。陈志刚，牵马！陈志刚和两个亲兵从炮洞里牵出4匹战马，余步云踩着铜脚蹬子翻身上马，一抖缰绳，沿着巷道朝镇海城奔去。陈志刚和两个亲兵骑马跟在后面，守卫城门楼的官兵认得余步云，立即放他们进去了。余步云勒住缰绳问道，余大人在哪儿？门丁答道，在北门城楼上。余步云在大街上拍马疾驰，很快赶到北城门下，沿着马道骑马上城。玉谦正在指挥兵勇们作战，余步云一眼看出他的指挥有误。400多手持刀矛弓箭的便兵和400多义勇委身于叠墙后面，城墙上只有20多位大炮，大部分人派不上用场，在这儿突然遭受敌炮的轰击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即使在战场上，玉谦依然不能与余步云同心协力，两人又发生了什么冲突？镇海之战最终又是什么结果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小琴所著的《鸦片战争》，本书已由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满超，录音梦梦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纸上得来终觉浅，历史中的学问我们慢慢道来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读史有学问。 毕业